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84章，我哋四个人都唔敢再多留，即刻咧就顺住个冰洞向前爬。依度嗰啲岔道真系太多，蒙蒙佢哋几个人亦都唔知去咗边。喺呢个咁嘅迷宫咁嘅冰洞里边失散，实在系一件好可怕嘅事。约莫就爬咗十几分钟，洞口就慢慢变阔啦。等到有一个人咁高嘅时候，我哋就即刻停咗落嚟，攞出啲固体燃料去点火，坐住冻到僵晒嘅身体。豆腐就啱啱从呢个咁嘅雪条状态当中啊复苏翻过嚟，不过嗰啲牙齿咧就系咁喺度打嗝，一时之间都好难恢复。喺呢个背火取暖嘅过程当中，女叔啊睇咗一睇装备，跟住就皱一皱眉头，佢就讲：啲能源同埋啲食物就喺我哋依边，武器同埋医药就喺阿蒙姑娘佢哋嗰边嘛。呢阵时我都恢复翻好多啦。吉子同埋豆腐都仍然喺度奄奄一息咁，呢阵就肯定唔能够前进㗎啦。我讲睇嚟我哋要好好咁计划一下先得。女叔就盘起隻脚坐喺度諗住咁讲，天兵呢我真係对付唔到啊，我哋都只能够期待唔好再撞到佢。至于嗰啲困尸呢样嘢就神出鬼没嘅，不过有我喺度就唔使驚，主要係你哋三个要小心啊，再俾咁冻一次就可能真係冇咁好彩呀。跟住我就攞出个指南针，根据方向嘅显示，我哋嘅大致方向就冇点出差错嘅，继续向前走，慢慢咁喺啲冰洞当中去调整路线嘅话，就一定能够行得出去。就喺呢阵间，半梦半醒嘅吉子突然间成身喺度震起上嚟，缩成一嚿。我伸手一摸，哎，弊啦！原来佢发起高烧添，喺呢个地方咁天寒地冻，吉子原先呢就逐过水，身体就本身系弱嘅，而家再被嗰啲冰中困尸咁寒气刺激，个身体啊梗系顶唔住啦。但系我哋而家乜嘢药都冇噃，情况真系有啲棘手，点办呢？就系喺发现咗呢件事冇几耐，豆腐亦都跟住发烧，而且两个人啲烧得好犀利，意识嘅迷糊。一时之间我哋嘅队伍就出现咗两个嘅重病号。我同阿女叔就大家剥咗一半嘅衫俾阿吉子同埋豆腐着上嚟保暖。虽然讲自己觉得好冻，但係我哋嘅体质都系好啲，只能够系忍一忍。最后我哋两个商量，唔能够再咁等落去，要諗办法同阿蒙蒙我哋汇合先得，搞返啲医药嚟。嗱嗱臨我哋两个当即食嗰啲嘢，又飲咗之前收集咗嘅嗰啲不动水，跟住就孭住阿豆腐同埋吉子嘅前进。蒙蒙佢哋又同我哋分开咗，虽然佢哋有医药，但係佢哋就冇太多嘅食物同埋能源，包括埋嗰啲电池呀、燃料咁嘅嘢佢哋都唔多。食物呢就只有老烟枪同埋黑泥抽佢哋随身咁带咗啲，亦都撑唔到几耐呀。所以蒙蒙佢哋只要唔好出意外嘅话，呢阵应该亦都系千方百计咁想同我哋汇合。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，汇合嘅办法自然就唔系话喺啲冰洞嗰度捐嚟捐去相互去揾，唯一嘅办法呢就系向住我哋嘅共同目标前进。只有路线系统一，迟早就有汇合嘅机会。我同埋女叔都唔敢耽误啊！孭住两个重病号，将嗰啲装备呢揀一揀，能够掉嘅就唔要啦。可以减轻呢个负担之后，我哋继续就前进。我就感觉到豆腐黐住我膊头上边嗰啲皮肤就非常之辣手。随住时间嘅推延，心里边嗰种焦急啊，梗系越嚟越犀利。心谂呢条友仔本来已经够晒蠢㗎啦，如果再咁烧下，会唔会烧鬼坏埋个脑呢？蒙蒙佢哋嘅情况究竟又点呢？事实上我最担忧嘅系佢哋如果撞上咗天兵或者困尸嘅话，咁佢哋又点应付呢？万一佢哋已经死咗喺某一个地方嘅话，咁又应该点办呢？由于而家负担太重，我哋亦都唔可能话行得太快， 时不时冰冻又会走到尽头，我哋不得不咧又掉翻转头行翻翻去，选择另外一个岔道口啊，重新行过。就系咁样样，就好似行迷宫咁，可能嘅直线距离行得唔系好远，但系喺一个咁样嘅迷宫当中，真系可以夹生咁将人困死啊！就喺呢个时候，女叔突然间停低啲脚步，将阿吉子都放咗落嚟。我以为前边发生咗咩意外啦，但系仔细一睇，见到放咗喺地上嘅吉子成身就抽搐起上嚟，呼吸啊非常之急促，仲有双眼啊擘到大一大，意识可能都已经开始迷糊啦，嘴里边全部都系叽叽嘎嘎嘅日文，我一啲都听唔到。女叔咧就用个手先探一探佢嘅鼻息，甚至到吉子可能真系有啲唔妥。见到女叔用个耳仔就贴近咗吉子嘅胸口上边，佢面上啲笑意突然间收晒，神色啊显得有啲严肃，讲心跳烦乱，有呼吸休克嘅可能。跟住乜嘢都唔讲，就开始进行急救啦。无奈咧呢啲咁嘅简单嘅急救好似都冇咩效果，吉子嗰啲抽筋嘅情况啊越嚟越加重。不过过咗无奈，佢嘅神智好似又恢复翻啲。忽然之间就开始讲起中文上嚟添，盯住离佢最近嘅女叔，个嘴唇就系咁喺度打震。女叔嘅目光一沉，佢就护低个身，凑个耳仔去吉子旁边。吉子就唔知道喺阿女叔耳仔边讲嗰啲乜嘢，见到阿女叔啊岌咗岌头，跟住佢就将吉子身上嘅衫啊着翻。约窝过咗十几分钟，瞓喺地上嘅吉子慢慢就停止咗抽筋。我伸手探一探佢个鼻息，死咗啦！喺斗里边呢啲恶劣环境，病死或者中毒死嘅咧，都系一啲平常嘅事。但系我睇住吉子嘅尸体，心里边就不由得一阵嘅压抑。连普真嘅影都未见到，我哋个队伍就已经接二连三咁迎嚟咗死亡。豆腐仍然都系神志不清。我同阿女叔嘅对视咗一下，大家都冇讲嘢。过咗阵间，我就讲佢头先同你讲咗啲乜啊？女叔就微微叹咗一啖气，佢又话佢叫我转达俾阿吴水一句话，具体系乜就算系佢嘅私隐啦。我就冇继续问落去。两个人将佢嘅遗容稍微咁整理咗一下之后，就继续上路啦。呢一刻，我心头真系沉甸甸，一直就担心住豆腐可能会突然间一命呜呼添。越系寒冷嘅条件底下，昏迷就越危险。所以我一路行就一路同呢个意识模糊嘅豆腐开始讲嘢，希望系可以提一提佢嘅精神。我话：你点解当初唔先将我掉低，而自己先走噶？豆腐迷迷懵懵咁讲： 因为我舍己为人啊嘛。 我话：喂，老实讲啦，你可唔可以自己走两步啊？我好鬼死攰啊！豆腐一听有啲精神啦，佢又闹： 喂，兄弟，我系病噶，你可唔可以有啲同情心啊？你唔记得你翻工嗰阵时跌跛咗只脚啊？第一次住院，穷啊，穷到连先都唔先啊！我将我屋企嗰三只储钱嘅猪仔揼烂咗，嗰啲医生啊喺嗰度数嗰啲银仔嘅时候，系咁对住我反白眼，你知唔知？ 我讲你啊，算罢啦，你唔好提嗰件事啊！后尾数出嚟一大半都系假币嚟嘅，我而家都唔明白你点样搞咁鬼多假币翻嚟啊！豆腐有气无力咁讲： 唉，系当时啊，一个同学啊，话一蚊鸡嘅新硬币可以换两蚊嘅旧币喎。唉，我啊年少无知，咪攞晒我储嗰啲钱同佢换啦。 讲咗一阵间，豆腐好似精神咗啲喎，但系嗰啲烧都未退。我哋识得做嘅退烧办法，都同阿吉子同埋佢都做过啦。吉子嘅身体虚弱啊，冇顶得住。豆腐呢咁嘅大男人，希望佢系争啲气啦。讲下讲下，我哋又调整咗几条嘅道路。我已经觉得自己双腿嗰啲肌肉咧系咁喺度震。女叔啊，原先谂住搭把手嘅， 但系我担心临时会出啲咩变故，豆腐反而成为咗佢嘅累赘，于是我一口拒绝咗，只能够就嗌佢喺前边开路。约莫过咗两三个钟头，喺其中一个冰洞口，阿吕叔嘅眼尖发现咗一样细嘢，系一隻死咗嘅火鲶。佢呢个面露起色，佢讲：哈，睇嚟蒙姑娘佢哋可能嚟过呢度。有佢哋喺度，可能佢哋就已经避开咗天兵同埋困尸啊！呢个发现啊，等我哋精神大振，即刻就加快脚步。冇几时，就喺前边嘅冰壁上边见到咗一个人。我心谂，唔通呢系个死人？唔通系蒙蒙佢哋遇难？吕叔就先我一步行到去嗰个人嘅前边，就踎咗落嚟。只见嗰个人就仰面向住上边啊，擘大个嘴，块面呢又青又白，身上边只系着住一层薄薄嘅底衫，其他御寒嘅衫全部都俾人哋剥到光晒。呢个人唔系蒙蒙佢哋三个当中嘅一个，而系一个面目陌生嘅男人。豆腐就好虚弱咁讲：，唉，睇嚟呢个肯定系赵老头佢哋班人嘅。嗰个人身上啲衫已经系俾个身体冻埋咗一齐，嗰啲肉呢亦都硬到好似铁咁，个背脊同埋啲冰已经黐埋咗一齐，搬都搬唔喐。由此可见，佢身上边嗰啲衫应该呢喺佢死后就俾人哋剥咗落嚟，咁諗嚟可能系佢啲同伙做㗎啦。呢阵时我就睇一睇呢个人嘅死亡原因。见到喺佢条颈上边显然有五个血淋淋嘅窿，长期同埋粽子打过交道，呢一样嘢等佢即刻意识得到呢条友应该系被粽子只手吉死嘅。唔通呢个地方除咗天兵困尸，仲有其他粽子？豆腐啊讲：，哇！啲尸体点解冇俾个天兵食咗嘅？我话：，唉，都冻成好似雪条咁啦。可能天兵的牙口冇咁劲啩。我而家心諗，按照呢个情况嚟睇，死人啲衫俾人剥咗，应该系赵老头佢哋嗰班人嘅。当时佢哋情况可能亦都唔多妥。不过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好消息，至少意味住我哋嘅路线系正確嘅，或者冇几耐就可能搵到赵老头佢哋。咁一諗呢，我哋三个亦都冇作多停留啊。越过啲尸体就继续向前追踪住蒙蒙佢哋。点知道就喺呢阵时，前边嘅冰洞里面突然间出现咗一个造型古怪嘅嘢。喺呢个咁嘅玄冰古墓入边，一直呢都系利用佢嘅自然结构顺势咁建成嘅，就冇太多其他嘅物件。而呢下喺我哋嘅前边出现咗好多密密麻麻嘅铁链，穿插喺呢个冰洞入边，虽然讲佢又不足以阻挡我哋嘅去路，但系就显得好奇怪。唔通呢啲铁链系普真嘅诡计？我同阿吕叔嘅对视咗一眼，小心翼翼咁就向前靠埋去。